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好啦，第二節嘅離地新聞，大家好，我係 Titus， 我係 Chris。 咁啊，承接上文啦，其實我稍微拖拖少少叉叉話題。其實老實講句咧，講即係可能大家覺得我哋個某些政治立場阻咗少少啦，因為始終我哋都加拿大人 ，OK。咁但係其實我哋亦都好欣賞一啲比較思想上比較有傾嘅人士。我成日都好中意邊兩個人咧，唔係個個人都中意 ，OK。但係我比較中意咩人呢？我中意毛孟齋 ，OK。佢講加泰羅尼亞獨立咧，係講得好獨到嘅嘅觀點。佢亦都好有歷史嘅根底。另外一個我好中意嘅咧，當然咧就係環宇交事路嘅交總啦，陳宇啦先生啦。咁佢亦都好我最中意佢嘅咩？中文大學新聞系畢業嘅。咁佢亦都有好多嘅理論啦。咁更重要嘅就係佢最重要就係識得各種語言。咁上個禮拜咧，啲人對我哋翻譯 Justin Trudeau 做道澤天有啲意見。其實咧，呢位朋友好精彩嘅，佢嘅翻譯不單止精彩嚇，道澤天好似話你好似話好似咩武俠小説咁噶嘛， 係啊。 咁另外咧，其實佢好多時候咧，佢用一啲嘅地名啊，一啲人名咧，好多時候佢係用翻《海國圖志》啲清代嗰啲古書去翻譯，即係例如我成日都講 Helsinki， 佢譯做咩曉生基。好像是海國圖志要嚟嘅 ，by the way 嚇，我 exactly 可能要佢自己再解釋一下啦呢樣嘢。咁啊，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叻嘅人。咁啊，其實冇幾耐之前，我哋世界盃完咗啦。咁啊，佢寫咗篇文，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咁啊，先講個背景先。大家記得咧，世界盃總決賽大約50分鐘左右咧，有四個人就衝入球場抗議普京暴政，嗰啲係 Pussy Riot 啊叫做。咁樣咧，事後咧就引發香港嘅克羅地亞球迷不滿，因為香港好多人好中意克羅地亞。因為咁啱嗰四個 Pussy Riot 入去嘅時候咧，就咁啱得咁巧就係克羅地亞進攻緊嘅時候，咁所以咧啲人就覺得哇，你有冇搞錯？你阻住克羅地亞進攻，你班人都衰人嚟嘅咁樣樣。咁但係咧就係其實 Pussy Riot 佢入去示威有原因喎，因為的而且確係世界盃係總統普京嘅 pet project 嚟噶嘛。在那個位置落佢面是最理想的。 好像是四強， 不是決賽。 決賽。 咁所以佢哋走入去是正常的，唔理你法國進攻定係克羅地亞進攻啊，總之係呢個時候。 係嗰個時候。 係應該係 下半場啦，開始冇幾耐。 係啊，冇幾耐，50分鐘，53分鐘左右，冇記錯。嚇，咁點解？因為阿膠總隨即咧就寫一篇文章，咁就叫 Pussy Riot 世界盃與敵意媒體效應，佢喺中大咧讀呢個新聞係讀翻嚟嘅呢一個嘅理論，解釋得非常之清楚。佢講咩嘢？敵意媒體效應係咩嘢？就係指觀點對立嘅雙方都主觀咁認為均衡嘅媒體報導對己不利。即係 which 喺一個球賽嘅 situation 入面，咁啱得咁巧，克羅地亞進攻緊，你自己行入去。咁於是大家就有理冇理，因為我中意克羅地亞，所以我賴 Pussy Riot 令到克羅地亞輸波。 乜都係佢哋衰。 係啦，乜都係佢哋衰。 乜都係佔中嘅錯。 係啊，乜都係佔中嘅錯。其實就係呢個所謂敵意媒體效應啦。點解翻嚟啦？點解 Donald Trump 會咁沙泼咁夠膽賴 CNN、CBC 唔係 CNN？NBC、ABC 呢啲咁嘅媒體，呢啲咁嘅大媒體做呢一個 fake news 咧，其實冇嘢噶。當佢哋好持平咁去評論一件事嘅時候，而呢樣嘢對佢不利，敵意媒體效應就會出現噶啦。 即當然啦，膠總佢嘅思想比較右傾少少，佢有時佢嘅分析我都唔中意噶。但個問題就係、是，我鬧佢分析嘅嘢做 fake news， 係咪代表嗰啲嘢就消失咧？唔會噶。OK， 即係其實最近尋日先發生嘅嘢 ，Michael Cohen 同埋呢個 Paul Manafort 兩個曾經效力 Donald Trump 嘅一個好重要嘅人物。Michael Cohen 13年嚟一路幫 Donald Trump 執屎嘅呢個律師嚇、就另外一個 Paul Manafort 咧就做咗五個月佢嘅 campaign manager。就 involve 到通俄門啊等等之類啊，又 deal with 佢紅磡出場嗰兩個pay me 啊，俾錢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好、忠心噶。咁但係個結果就係尋日咧，阿 Paul Manafort 咧就八項罪名成立。OK， 而阿 係咪因為係咪咩啊？係咪因為反革命罪名啊？ 偷逃税啊、瞞税啊、外國有户口啊等等之類呢啲咧？係啊，即係 witches 都收俄羅斯錢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呢一類嘅嘢啦。當然係咪直接由俄羅斯嗰度收錢都仲未， 即係暗通外國勢力啦。 係啦，暗通外國勢力啦。嚇、當然實際上都仲要有進一步嘅證明啦。但係 Paul Manafort 喺呢個俄羅斯大銀行有户口，俄羅斯銀行同呢個普京又好有關係咁樣嗰啲咧嚇。咁啊 ，Michael Cohen 咧就自己承認控告他的一些罪名成立，就換取一個認罪協議。咁跟住有些人咧就已經喺度話啦，佢會唔會爆Donald Trump 嚇大鑊？例如佢真係通俄咧？那個 PP tape 係咪真係有呢？而家到而家都仲未證明佢有嘅。咁啊，於是星期日嘅時候咧。而家代表緊 Donald Trump 嘅律師 ，which 係大家如果仲記得911時候做紐約市長嘅 Rudy Giuliani 咧，就接受 NBC 訪問喎。咁啊，佢當時係咁講嘅啊 ，Giuliani 講先嘅，我讀啦 ，OK。I'm not going to be rushed into having him testify so that he gets trapped in the perjury. And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know he should testify because he's going to tell the truth that he shouldn't worry. Well, that's so silly because it's somebody's version of the truth, not the truth. He didn't have a conversation. 到咗依個時候咧，依個 主持人叫 Chuck Todd 已經覺得即刻聞到，哇，燒窿嘢喎。Truth is truth. I don't mean to go. Giuliani 駁啦。No, it isn't truth. Truth.Isn't truth. The president say I didn't. Truth isn't truth. Mr. Mayor, do you realize what I. Well,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bad cat meme. 即係其實去到呢啲位咧，好坦白講，而家對我其實即係嗰段片咧，我而家要睇翻 exact 對白。我喺度諗 ，Did they really say that shit？ 哎呀，跟住 Giuliani 再答啦。Okay, don't do this to me. Donald Trump says I didn't talk about Flynn and Comey. Comey says you did talk about it. So tell me what the truth is. If you are such a genius, Don McGahn, 另外一個嘅副手啦 ，Don McGahn doesn't know it that the situation. Okay, I have two pieces of evidence. Trump says I didn't tell him, and the other guy said that he did say it.Which is the truth？ 即係其實咧，去到呢啲即係爆竇嘅時候咧，口同鼻拗，大家都預咗噶啦。但係口同鼻拗到咁 dramatic， 我覺得直頭好似仲過癮過睇埋寫啲 soap opera 啊、reality show 咁樣咯。 即係其實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你信邊個？你信NBC 同 CBC 或者同 CNN， 亦話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 亦話信一個印度神油 sales 咧？個問題就係個印度神油 sales 講嘅嘢，你中意喎。 所以其實去到一個即係現代社會、現代理性講常理嘅社會咧，有一樣嘢叫 track record。你會唔會將一個平時品格端正嘅人，同一個平時講間大話、吹灌水、奸淫老嚟乜都做就係嘅人，佢兩個講同一句説話，你會唔會對佢嘅傷認受性是一樣的，我不覺得大家即去到這些位置，我們不要說什麼理性不理性，邏輯不邏輯，東方西方不說一下常識吧，不如 是的，即其實換句話來說就是說，你 點解會寧願相信一個印度神油 sales 先？因為佢講嘅嘢你中意，而你唔相信一啲大媒體就係因為佢講嘅嘢你唔中意。呢、這個就係所謂 post truth 啦。但其實 post truth era 個意思係咩嘢？其實你係容許你自己讓真理俾一啲你支持嘅人去 control， 而嗰啲人係一啲有權有勢嘅人，而你其實喺某程度上就係 push 佢成為一個極權主極權，即係推上呢個極權嘅寶座。即係換個話嚟講，喺呢個時候，究竟呢個人成為一個獨裁者，邊個有責任啊？就係、是、去相信佢講嘢嘅你咯。 其實即係呢啲人可以上到位，毛澤東啦。赤簡啦，又或者係 Nancy， 佢哋上到位多多少少係有好大班人嘅一般嘅民眾去支持嘅。 係啦。 咁而我哋而家睇到就似乎依一個浪潮有啲翻轉頭嘅跡象，咁所以有啲評論就會話文革回歸啊，又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戰乜啊乜。我幾年前第一次聽到啲言論係一個半個年期講，咁我都覺得喂好嚴重啊，但係睇下睇，唔係喎。其他人其他評論有用另一種方式去解讀，但係講嘅大同小異，而且你見到一啲現象，啲 phenomenon 喺唔同嘅地方以唔同嘅方式展現出嚟，你就發覺喂唔對路喎。 係啊，其實老實講句，我哋大家都知道㗎，嚇佢中意佢為咗奪取權力講啲你中意嘅嘢，其實都係成日發生嘅事。我最著名嘅咩嘢？中共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爭時期。他的新華日報日日都寫他說我仰慕這個美國的民主制度、這個國民黨的、國民黨的策略是一點都不民主，非常之獨裁，是沒錯，國民黨的而且確很獨裁。然後呢、共產黨就在新華日報說國民黨應該實行美式的民主制度。喂，這些阿媽是女人的事是人都知道啦，問題是你咁樣講，去重落人心，然之後去到你自己四九年當政嘅時候， 你 奉行嘅，你比人哋更加獨裁咯。基本上就係你承繼緊國民黨嘅黨國體制，一樣嘅人大，一樣嘅政協，基本上 甚至更差添， 甚至更差，甚至引發過千萬人死亡，幾即係我唔知道有冇上億啦。OK， 又餓死完文革再死人。呢啲係咩嘢咧？呢啲就係呢一啲嘅獨裁者最初同你口甜舌滑，然之後你縱容佢， 呢只就係野心家。係， 然之後你縱容佢，因為你聽完佢嘅口甜舌滑，你縱容佢，跟住到佢上咗位之後，到嗰陣時你後悔， 已經太遲啦， 太遲啦。所以其實我翻翻轉頭就係話，點解話右柒係柒咧？就因為佢唔認識到一樣嘢。這個禍害其實很簡單的，我經常都覺得很簡單的一件事，你政客你不可以相信任何一個政客， especially 是你投票選出來的那個、 聽下去呢 philosophically 好像很 paradoxical， 你不要相信你投票那個，大家可能覺得喂 Chris 你在說什麼、你不是瘋了，但大家細心聽下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是的，因為他上去他有權力，他就會縱容的嘛。所以無論哪個黨都好，我理你左定右，總之新聞告訴你發生什麼事，他是你的眼，你不會 blame 你的眼讓你看到一些不好看的事，接著你畫隻眼出來，是 所以去到最終就不要賴人家騙你了，而是人家說了你想人家說的事，人家的 behavior 是你 induced 來的。 Exactly。 好了，那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我們最後呢有些 afterthought， 我哋翻翻嚟亞洲啦。 呢期嘅 After Four 咧有啲長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咧，我哋響臨開始呢個節目之前幾個鐘頭，有位朋友咧就想同我哋講：，喂，我哋今晚好唔好講馬來西亞咧？咁樣樣，因為呢、這、一個敦馬哈迪醫生啊， 我哋 officially 應該係咁樣叫佢嘅，因為馬來西亞人咧有對於佢哋嘅中文有佢自己嘅翻譯嚇，即係千祈唔好學某些媒體叫佢做馬哈第二啊嚇嗰啲嚇，因為人哋嘅翻譯係應該要尊重嘅咁樣樣。咁啊，所以嚇，即係敦馬迪醫生或者我哋簡稱馬迪啦，又或者叫敦馬啦，敦係其實係佢嘅尊稱嚟嘅，因為佢咧就國家封咗佢一個即係平民嚟講係最高嘅稱號，咁佢可以用敦嚟做佢嘅頭銜，咁which is等於我哋叫 Mr 或者叫 Sir 或者叫 Earl 或者叫Duke 咁樣之類嚇嗰啲咁嘅嘢。咁啊，咁佢咧就去咗中國大陸訪問咗五日，啱啱尋日先翻嚟噃。咁啊幾樣嘢啦，咁啊其實好簡單嘅啫，咁啊。基本上咧，最重點嘅咧就要取消兩個中國幫佢起嘅一個嘅基建計劃，包括一個價值$2,000,000,000嘅東海岸高鐵，同埋一個$2,500,000,000嘅 SSER 遊戲館工程。佢個意思係咩嘢啊？佢話咧舉債馬來西亞嘅債務太多啦，我哋唔想俾太多債 ，which is 咧馬來西亞嘅債項的而且確非常之高，國債高達$2,500,000,000。咁啊，佢喺人民大會堂見完中國總理李克強嘅時候，佢係咁講嘅，佢話：We do not want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a new version of colonialism happening because poor countries are unable to compete with rich countries。 其實即係去到呢度咧，我真係覺得依一個訪問或者即係事件發生到依一個位咧，就真係好睇一個連續劇嘅。咁其實有好幾個亮點嘅，大家都知道一帶一路咧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前無古人嘅偉大工程啦，即係利害了我的國啦。咁其實咧，你個台底有十個、廿個、三十個 project。你一般稍微有少少投入嘅，通常掟得個，所以廣東話有所謂嘅打響頭炮。好啦，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邊幾個頭炮咧？ 啊，斯里蘭卡啦，機場港口啦，馬來西亞啦， 同埋一個 巴基斯坦啦， 巴基斯坦 又係港口啦。 咁其實呢幾個國家咧係相對地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比較親近嘅國家。泰國我唔係太熟，所以我先唔講住，我先講呢三個頭炮。咁馬來西亞依家拍咧就濕咗水就啦，先唔響啦。咁點樣會先唔響呢？我又諗過講喺一個敦馬哈迪，佢係6月上台，18月嘅啫。咁你都講緊幾百億美金嘅兩個世界級嘅工程，兩個月嘅時間就將佢呢個炮仗淋熄咗啦。原因係冇錢。你啲花心刺刀實在太靚啦，但係小弟 冇錢食， 又唔好意思赊數，不如咁啦，我食住個白粥油炸鬼先啦，咁我至多我俾 tips 俾順啲啊，咁 嚇咁嗰啲 tips 係咩嘢咧？咁嘅樣咁啊，嗰啲 tips 咧就包括就係話歡迎呢、這、一個中國去馬來西亞投資啦。咁啊，根據呢、這個根據比較係媒體報導，比較親前建制，即係前首相納吉嘅中國報咁樣講。咁佢就話咧，佢歡迎嚟自中國大陸嘅投資，並帶嚟資本同技術，設立工廠，增加馬來西亞就業咁樣樣喎。咁啊，當然中國報既然係親前建制，即係納吉嘅政府嘅時候咧，咁佢梗係會潤翻馬迪兩嘢啦。就話馬迪咧就去到唔知第三四日先至俾習近平接見，就話遭到冷遇，又引呢個反對派言論咧，就話馬迪因為同中國簽署多項備忘錄啦，就係一個真正嘅賣國者咁樣樣。 喂，咪先，人哋六月先上台，而家人哋啱啱 close down 到兩個 project， 你就講人哋咩話？ 真正賣國者， 咁你攤單咗兩個 project， 你點賣國咧？如果你兩個月任期之內，人同人哋簽10-20個 project， 係用燒鵝嘅價錢買人哋嘅蔗渣，得我可以話你賣國。而家唔係喎，你而家有燒鵝唔食，對唔住，我冇錢啦。咁點賣國咧？即係我 即係中國報嘅邏輯係有啲奇怪嘅 ，actually 係。 嗱，依個唔係中國嘅邏輯， 唔係呢個馬來西亞嘅中國報。OK， 講緊嘅唔係中國，馬來西亞有份報紙叫《中國報》。 哦， 係親納吉嘅， 親前建制即係納吉，馬來西亞《中國報》。 係啦 ，exactly。 如果你話我捉到冷魚，我純粹當你放冷箭，你潤下佢唔緊要。但係依一個真正賣國者咁樣賣， 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少少，我其實有少少覺得就係話咧，即係之前賣國嗰個人鬧翻而家嗰人賣國咯 ，actually。 嗯， 嚇，即係等於哈柏2014年話批咗條條約俾中國國營公司蘇加拿大政府，跟住落咗台之後咧，保守黨政府就鬧人賣國啦。咁樣嘅意思啫嘛， 50步笑百步聽得多，咁而家100步笑人哋50步喎，咁即 係即係唔知點啦。OK， 嚇咁當然嗱，中國咧就嘗試就向馬來西亞新政府示好嘅，咁啊呢個一向嘅中共嘅喉舌啊，《環球時報》咧就講得幾好啊，佢話咩啊？馬哈蒂爾明確表示歡迎、支持並將繼續參與"一帶一路"嘅合作。歡迎中國企業赴馬投資。對於圍繞具體基建項目出現的分歧，來自各方面的信息顯示，雙方願意通過溝通協商加以解決。記住，他整篇文我看了，整篇文那兩個取消的工程，他是一粒字都沒有提過的。 所以我說《環球時報》高張就是這樣。是啊，以一個黨的喉舌來說，它真的挺高張的。 是啊， 即以我純粹用邏輯，不要說邏輯的常理分析，這些就是說話高張的地方了。其實即你本來答應了馬人的巴心刺肚，現在我頂你的肺，你現在白粥日齋鬼，你這樣耍我，但他就說得好聽，等大家都下台。 中國重要是其實在某程度上好像 pets 樣撫慰這個馬來西亞、他簽了， 你慢慢儲下錢，你就幫襯 他。例如給大馬榴蓮以冷凍大學的方式入口中國啦，即 給大馬又做生意的機會啦，接著簽繼續即再簽這個雙邊的本幣互換協議，咁啊規模保持咧喺1,800億元人民幣，大約係8,000億台幣。因為我哋睇嘅係台灣媒體啦，呢度引述嘅係，同埋1,100億嘅馬來西亞令吉，即係馬來西亞嘅貨幣啦。咁啊，佢咁分析啊，佢話本幣互換有助擴大人民幣喺國際貿易結算中嘅使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嘅進程嘅。 最尾嗰幾個字先至係亮點，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依一個亦都係點解今次中共會咁甘心蹲起個笑一成成咁樣嘅最終嘅目的啦。 係啦， 其實對中，其實咧去到呢啲你咩咁大嘅 project 咧？你需要多多少少是被一些反對的派別的人呢，是一個即是衝炮肥你的藉口來的。現在拿回這堆沙，這堆沙呢真的好像見得下人的，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件事，可能比那區區200人美金要濕濕碎啦，數百萬當是張金，即係數百萬當係碎銀金咁嘅 feel， 你明唔明？ 呀呀呀嚇！即係其實個情況就係咁樣樣啦。係 啊，所以我就咁聽落去咧，我就有個感覺咧，就好似一個想就係個敦馬哈迪醫生咧，真係高張。佢本來同個大酒間講好咗，擺廿圍酒席全部巴心刺到，依家唔係喎，佢而家又冇錢，不如咁啊嗱，我揾日咧再嚟幫襯你啊，我係咪啲姨媽姑爹都好多噶，10個人噶，我哋食個早餐白粥油炸鬼，嚟，你依間鋪頭最靚最靚嘅油炸鬼，唔該你拎出嚟，我一定會俾好多 tips， 仲有喎，我嗌兩個靚女嚟幫襯，等你生意好啲。我作為一個茶樓酒館嘅部長，我聽到咁嘅説話，咁我應該俾啲咩反應咧？ 啊！你話咩反應？ 我真係唔知道，我呀，真係歡迎啊！真係多謝啊！ 啊，跟住下低其實就相當憤怒咁嘅啫啦，係嘛？ 嚇！嗱，所以我覺得依一個敦馬哈迪就咁睇呢一段呢啲咁嘅報導咧，咁我覺得佢請食檸檬咧真係請得好高張。 嚇！即係compare to。我哋都記得啦，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咗啦。阿 Justin Trudeau 就同人簽講唔成自由貿易協議，跟住仲要俾《環球時報》潤啦，就話你一堆小麥，我唔通 question 你資本主義咩咁樣樣嚇？ 另外依個一嚟啦，二嚟一個少少嘅亮點嘅，我正話你提出咧就係讓大馬榴蓮以冷凍大學方式入口中國，咁。我依家唔買你嘅嘢，不如咁啊，你買我嘅嘢，你仲要笑住口對住，哎呀多謝啊多謝咁，哇！真係太陽係咪喺西邊升起咧？你明唔明我講？ 不過老實講句，中國係需要重落 重落馬來西亞 in some sense， 因為你知道馬來西亞的位置幾 strategic 噶啦，啱啱好就係馬六甲海峽喺隔離，咁、所有中國嘅遊輪啊、貨輪啊，全部如果你要由西面沙地阿拉伯過嚟， 跟住有南海，跟住就係馬來西亞啦。 係啦， 我正話講咗啲咩咧，就大家自己領會啦。 即係你冇辦法唔重落馬來西亞嘅 in some sense。咁當然馬來西亞亦都知道落咗你面啊，取消咗你兩個 project。咁我都要俾翻啲比較似樣啲嘅嘢你睇，咁 which is 就係嗰個貨幣互換協議啦 ，which is 其實已經簽過，今次係續簽，其實係，所以的而且確馬迪 in some sense in this case 的而且確佢係好有一個嘅政治智慧， 係真係好高張。我去到呢個位咧，我就不妨想真係想嚟睇。每一個呢啲咁嘅 mega project 背後一定有一個板塊，一個 party， 一個勢力集團。咁呢兩個 project 拋咗湯啦，呢啲濕仔怕上，司機唔響啦。咁呢啲party 嘅對家會點樣呃佢咧？咁我覺得都幾即係值得留意呢啲亮點，會幾過癮嘅。 咁當然人哋都92歲，之前都做過20年總理嘅時候，即係22如果冇記錯，即係其實你都睇到就係話佢嘅政治智慧的而且確係幾高嘅，所以係 我會留意一下敦馬哈迪嘅政敵點樣去呃敦馬哈迪，亦都會留意依兩個 mega projects 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嗰邊嘅 project manager 依家咁樣俾人落面發，人哋會點樣呃佢咧？ 係啦， 未來依一兩個星期，除咗依一個環球時報之外，我哋會有啲咩閒話會聽到咧？係啦，值得拭目以待。 咁當然啦，其實對於敦馬哈迪嚟講，佢自己都有需要取消呢兩個 project 嘅，國債咁高，再加上其實呢啲嘢其實都係因為佢嘅前任啦，亦都係佢徒弟啦，阿納吉。 其實國債咧反而係最其次，重點嘅亮點，我好驚訝佢講得咁白。我讀多次 ，We do not want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a new version of colonialism happening because poor countries are unable to compete with rich countries。即係話我而家冇錢還，咁就short and heavy 喺你手上。咁呢個先至係最大嘅問題。冇錢還， 即係 in some sense 有少少洗爛仔咁樣嘅情況。 唔係洗爛仔，即係當我冇錢嘅時候，你就揸住我痛，唔好話痛腳啦，揸住我個 short and heavy 就好多嘢俾你擺一步。咁佢先見之明。 咁的而且確中國嘅一帶一路的而且確喺好多地方都有 激起一啲反彈， 即係一啲嘅反彈。especially 我哋其實之前都睇過就係斯里蘭卡嘅 situation， 因為斯里蘭卡還唔起錢，於是中國咧就索性同佢簽99年嘅割讓協議，即係好似當年英國割讓新界、英國租新界咁嘅 situation 嚇。即係其實就係、是、即係呢樣嘢對嗰啲國家嚟講都相當之不利。我諗其實呢啲嘢都看在馬迪眼裏，佢梗係要盡量避免呢個 situation 發生嘅，係咪？ 冇錯。 好啦，咁啊時間真係差唔多啦。咁啊最後，正如我頭先話齋，我哋又再講一次預告啦。咁我哋有一位性教育工作者咧，就會下個禮拜上嚟，咁啊佢叫刁思正，咁啊香港咧係呢個 Open Rise 嘅 director 嚟噶，以前，咁當然佢過咗嚟之後就辭咗職啦，咁所以咁佢係會下個禮拜上嚟咧，就同我哋講下就係我哋安省嘅性教育。咁啊，香港安省嘅性教育咧，最近咧都沸沸揚揚。啱今日發生嘅嘢就係呢一個嘅安省進步保守黨嘅黨領咧，就話未有呢一個嘅consultation 之前咧，就出住個臨時先。咁啊，佢就會將原來韋恩嘅性教育課程，而家臨時嗰個都會一併同我哋一齊討論一下。咁同埋我哋另一位嘅主持 Alex 一齊啦，咁樣。咁所以咧，下個禮拜咧，千祈唔好錯過啦。咁啊，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差唔多啦。若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8至9，多倫多時間早上8至9城寨直播嘅。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呢期嘅離地新聞係2018年8月22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點，即係香港時間8月23日早上8點錄影嘅。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